欢迎回来 Investment， 今天想和大家去分享怎样去制定2021年的投资理财目标和相对应的投资组合。如果你是一个从来都未尝试过投资理财的人，那你就是属于 Level 1， 你的目标就应该是今年尝试做出第一次的投资理财，代表你只要有一蚊是从你的投资里面赚到，这个已经是为你的投资理财的目标踏出一大步。而第二个 level 就是，如果你已经尝试过投资理财的话，例如你有做过存款，你有买过保险等等，而你就属于 level 2， 就是你要 set 一个目标给自己，不应该只是盲目投资而没有一个目标，你应该目标就是去跑赢香港通胀 3%， 一年之后你的所有投资组合应该是可以帮你带来 3% 的回报的。而第三就是，如果你已经跑赢了 3% 的每年回报的话，你的目标应该定得更加高，就是你希望今年是可以定得到一个目标，就是跑赢美国 S&P 指数，即是 around 8% 的。如果 8% 你都可以达到的话，其实你已经打赢了全世界 70% 的专业的基金经理了。如果你上年已经去跑赢了美国的 S&P 指数 8% 的年回报的话，其实你已经是 level 4的人了，你应该要根据你的最终的目标，然后倒推翻每年究竟你要有几多 percent 嘅增长嘅。例如我而家有60万嘅，我四年后要有150万创业嘅话，咁我应该呢四年点样去每一年有个财富嘅增长，先可以达到我四年后150万嘅目标呢？咁你计一计倒推翻嘅话，你就知道其实我每年咧都要有25% 嘅财富增长咧，先可以达到呢个目标嘅。咁呢个就系 level 4嘅同学们就应该有呢个概念，就系你要 set up 一个终极目标，然之后由终点倒推翻过嚟嘅。希望大家可以找到属于自己 level 的一个投资目标。我们下集见，拜拜。